须有，命里无事莫强求，人比海里沙，无用多牵挂，君可见漫天落霞，名利世间似雾化，君可见漫天落霞，名利世间似雾化。 这是来自许冠杰的《浪子心声》，觉得耳熟的和能够说出名字的，应该是分属于两个年代的人。许冠杰的歌里有一种情怀，因为他的歌就像是报纸一样，记录了香港他的成长。他用口语的方式说出了人们的心声，《浪子心声》就是这种作品当中最为著名的一首。命里有时终须有，命里无时莫强求。后来这句话也成为我们口头上说的最多的一句劝世格言。顺其自然，属于自己的终究会到来。现在听起来发现，这真的是许冠杰对于自己人生的一个总结和写照。提起歌神，你会想到张学友。其实张学友呢，他被称为是第二代歌神，在他之前的那一位就是刚刚我们听到的许冠杰。歌神的由来是92年，当时已经决定要急流勇退的许冠杰，在隐退的演出上，作为嘉宾的谭咏麟对偶像许冠杰的一声尊称，没有想到香港歌坛的第一个歌神就这样的正式的被确立了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香港歌坛的第二代歌神张学友在93年时候的作品，你还能够说得出名字吗？ 天的一切像泡影，原来天荒地老总会明。这晚上此刻的心情，我在盼望仍然让你知梦里安平。为何痴心的感觉未冷冰，然而始终没法可决定。我带着不该的表情，与你对望，悠然像已经没有事情。回头一生中几次未看清，仍然苦恋共你的爱情。我继续奔波中不停，每晚每日如何让你知是与是情。遥遥长路寻背影，恋恋爱去如流星。盼望原谅我，不要问究竟。但愿现在在你的心中，亦有着共鸣。回头一生中几次未看清。仍然苦恋共你的爱情，我继续奔波中不停，每晚每日如何让你知是与是情。遥遥长路寻背影，远远爱去如流星。盼望原谅我，不要问究竟。但愿现在在你的心中，亦有着共鸣。 任算，来换我过去对你永远依依不舍的岁月无声。愿你来和应，重温美丽晚星，回归恬静，绵绵旧情。遥遥长路寻背影，暖暖爱去如流星，盼望原谅我，不要问究竟，但愿现在在你的心中亦有着共鸣。 听着某些歌，就仿佛想念的人轻轻坐在自己的身旁，欢喜又悲伤。最美时光， 最美时光，我是钟景。今天我们要听听那些可以暴露年纪的歌。我记得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，有一次有一个女学员她唱了一首歌叫做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时候，为她转身的那英眼睛都湿润了，她说这是她最喜欢的一首歌。这首歌后来经过选秀，经过很多年轻歌者的翻唱，也被更多的人记得，但是如果能够准确地说出她的原唱是谁，应该是70后和80后。她的原唱是台湾的一位歌手娃娃，李宗盛用这位歌手亲身的故事，在沾满了油渍的牛肉面店的餐巾纸上写下了这首歌的歌词，漂洋过海来看你。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这首歌里有一句唱错的词，当时李宗盛原本写给娃娃的歌词是我竟悲伤的不能自已，但是娃娃唱错成了我竟悲伤的不能自己，后来他索性就以这个错的版本发行，在他以后每一次的演唱当中也是唱的不能自己。也许这个错误的歌词更符合这首歌的意境，悲伤的连自己都失去了。对于一个人身份的记忆，其实也是可以暴露年纪的。比如说蓝心湄，你对她的记忆是鸡蛋妹吗？是那个领着观众鸡蛋碰石头的那个吗？或者是女人我最大里的那个蓝教主？但如果你知道她曾经是一位歌手，又暴露了你的年纪。这是93年蓝心湄作为歌手时期的代表作《一见钟情》。

陀。如共你分开，应有机会再爱一个，不可能付出一生空虚过。你愿我情如路伴经过，心知道再爱痛苦必多。愿你可轻轻松松放低我，剩了些开心的追忆送走我。皆因了解之后认清楚，离别时笑笑明晨剩我一个，潇洒里也会记起当初。 让你的心 再找我，不必痛苦，当忆起我。你我情如路伴经过，心知道再爱痛苦必多。愿你可轻轻松松放低我，剩了些开心的追忆送走我。皆因了解之后认清楚，离别时笑笑明晨剩我一个，潇洒里也会记起当初。 让你的心中孤单再找我， 让你的心我纵恐去再找我，不必痛苦，当忆起我。 现代爱情故事来自于许秋怡和张智霖。那个时候只有20岁的张智霖的确是有着天生的好嗓子，不管是低音还是高音，他都唱起来非常的轻松。接下来这个人他的歌也是可以暴露年纪的。你对于温兆伦这个名字的记忆是在最近的综艺节目里出现的欧巴，还是演员或者是歌手呢？对，他真的曾经是一位非常棒的歌手，当年就是以歌手的身份出道，86年出了自己的第一张粤语专辑《风雪前程》。90年代的时候，他发了非常多的专辑。95年的这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，你还能够说得出名字吗？ 天色渐亮，车泪眼相望，我的错无可原谅。我和你走过的每个地方，都变成捆绑我记忆的墙。我无法抵挡，也无处躲藏，这幕戏如何收场？我转透了思念情网，却找不到地久天长。对我说的谎总和别人一样，谁欠谁还如何计算？我看透了你说的谎，斩不断情丝纠缠，该如何才能让爱找到方向？就算受伤也不会再迷惘。身旁

白，你若是明白，让我暂时的离开。我的心还乱，不敢再谈更多爱，想哭的我却怎么哭也哭不出来。我的心太乱，要一些空白，老天在不在，忘了为我来安排。我的心太乱，害怕爱情的背叛，想哭的我像是一个迷路小孩。迷路的小孩， 听着某些歌，就仿佛想念的人轻轻坐在自己的身旁，欢喜又悲伤。最美时光， 今天我们要听的这些歌曲呢，它可能是会暴露你年纪的一些歌。90年代初的时候，那个时候的杨钰莹，她的名字等同于甜歌皇后，在一夜之间家喻户晓。杨钰莹的老搭档，当时和她并称为乐坛金童玉女的毛宁曾经说，那时候他们发的那些专辑随随便便就可以卖到百万张，简直是不可以想象的一些事情。在一系列的尝试当中，杨钰莹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典范。92年，她推出的那张《风含情水含笑》的专辑销量就已经过了百万，是那个年代真正的用声音唱甜你心窝的甜歌皇后。来听听这首歌《落花》。 写下秋天的心事。 是秋季最后一幕记忆，落花是飘在风里的一首诗，无声却叫人心秋季最后一幕记忆。 其实要看准一个人的年纪，蔡澜曾经在他的书里说到了一个很好的办法，那就是在一起的时候，你可以趁气氛热闹的时候带头唱歌，要挑老的歌唱，越唱越老。哪些人能够跟得上，哪些人唱到那里就不唱了，基本上就可以判断出他的年纪。你一直对外说你自己只有18岁吗？今天要小心哦，因为我们要听那些暴露年纪的歌。这首歌来自于张清芳，叫做《兰花小馆12点见》，黄韵玲作的曲，台湾的一位作家张曼娟亲自填的词。这首歌其实就是来自于张曼娟写的一本小说，叫做《12点15分兰花小馆》，旋律很美，歌里的故事也很浪漫。当年因为这首歌，不知道有多少餐厅都瞬间换了名字，叫做兰花小馆。 有时候吃一餐美食比谈一场恋爱更专注，至少我们是有头有尾地吃掉一条鱼。 总是12点街角那家店，晴天雨天都不变，在兰花小馆偶然的机缘分享继续前行。